大三十一章，冇将付出同结果画上等号，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喺我身边嘅真实故仔。我曾经见过我嘅朋友喺度争执，起因系因为阿成经济有啲问题，走投无路，于是就同阿明借咗30,000蚊。后来阿成情况好转之后咧，就陆续咁将啲钱还咗俾阿明。过咗一阵咧，阿明就因为赌博而输咗钱，就向阿成借50,000蚊。但阿成咧就推三推四，一蚊都冇借俾阿明。当时阿明都冇讲啲乜嘢，但系估唔到有一日，阿明咧就约咗阿 Tim 两人咧去 KTV 唱歌。咁倾下倾下就倾到阿成，阿 Tim 咧就无意中透露咗阿成因为老豆分家产，将财产平均分咗俾5个仔女，并留咗一啲钱俾自己养老。所以而家阿成咧，不但觉得逍遥快活，仲买咗一座好贵嘅楼同一部新车。又听到阿成上个礼拜揾过阿 Tim 去饮酒，呢、這个时候阿明咧就怒火攻心，除咗喺阿 Tim 面前数落阿成，仲闹阿成冇义气。但阿明咧当时咧就冇揾阿成去理论，只不过将啲不满放喺心中，并后悔当初帮过佢。终于到后来喺我哋朋友嘅聚会中，两人相遇，开始仲好好嘅。因为有其他朋友在这里，所以当时并没有一触即发。但是以后喝了几杯落肚之后，阿明心中的不满就终于爆发了，就问阿成说你有没有当个朋友。阿成就说当然有啦。阿明就说不要放屁了，当初你有困难的时候回来求我，连你老豆都因为你成日同屋企借不理你，连房东都因为你交不出房租而将你的锁匙换了。我不但帮你，还给你住我屋企2个多礼拜，如今我有困难你都不肯帮我，你唔肯帮我就算啦，仲想呃我？阿成想反驳，阿明就将阿 Tim 所讲嘅嘢全部讲晒出嚟。当时嘅聚会，阿 Tim 就不在场，所以阿成见无话可说，跟住就发晒烂渣咁话：喂，我借你嗰啲钱，我唔系冇还你噶，而家你喺度恶咩啫？我唔想借翻俾你唔得嘅咩？阿明听后就非常撞火，当场就攞咗个酒樽打伤咗阿成。阿成因为饮得太多，就俾阿明打得好惨。因为阿明有黑社会嘅背景，所以想劝佢嘅朋友都唔敢插手。最后我哋将阿成送去医院，但系冇谂到阿成居然仲立咗一个验伤单，想去告阿明。最后搞到两个十几年嘅好朋友反目成仇，从此就建立咗彼此对立嘅因果。呢件事由表面嚟分析咧，就好似阿成唔啱。多啲，咁阿成又错喺边度咧？阿成就错喺忘本。当然，30,000蚊阿成系还咗，但系当你走投无路嘅时候，嗰30,000蚊啊，就等于300,000噶，点会同你有钱嘅时候嗰30,000蚊相比咧？俗语话：君子仇人点因为，必涌泉以报。指嘅就系呢颗真心，点能够在数目上作比较呢？人往往只记得自己付出咗什么，却常常忽略咗从别人嘅身上得到了什么。但系相对嚟讲，阿明其实都系错喺呢度啊。或者阿明认为自己当初系真心咁帮咗阿成，但系真心嘅帮助系唔求回报嘅。你当初借钱俾人哋，希望将来人哋会借翻钱俾你嘅咩？当然唔系啦。但为何将事情演变到咁呢？就系因为阿明起咗执着同埋计较之心啊。起咗呢个计较之心咧，施俾人嘅恩惠就会期望人哋会回报佢，呢样嘢又点讲得起系帮助呢？你而家做善事，马上就翻去叫神佛赐福俾你，如此嘅利益交换，能够话系行善咩？你而家喺路边布施乞衣，难道你就期待佢将来翻身之日嚟报恩于你咩？你财布施兴建呢个寺庙啊，如果前世业障未除，未能够马上感应福报，你便去投诉人家嘅寺庙咩？阿明帮助朋友是啱的，但是对因果呢就未曾悟透。点讲呢？你今世会遇到如此的朋友，是你前世所做的因，亦可以话是你欠去的。如果你向正面咁谂，咪当是还佢咯。你可以认清楚一个人，并藉此记取教训，记得呢种于心之痛，提醒自己将来千祈唔好好似阿成一样辜负咗朋友对你嘅一片真心。呢种施比仇更有福嘅福报，边度系区区30,000蚊可以买得到嘅咧？